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马赛克壁画在咸镜南道一些单位落成。咸兴市青年山羊牧场和上农矿山建立了描绘两位伟大领袖登上革命圣山白头山顶的马赛克壁画。咸州郡上中合作农场建立了描绘两位伟大领袖亲临丰收田野的马赛克壁画。水洞区天乙合作农场建立了我们的伟大祖国千年万载繁荣无穷主题的马赛克壁画。金野郡金沙里建立了一心团结永远牢不可破主题的马赛克壁画。马赛克壁画落成仪式在上述单位举行。